开车了，开车也容易使人发胖。 哎呀，我一定要小心点，否则会变成这种叫什么couch sweet potato 沙发上的甜土豆了。 好，我们来看最后一段。In future, the family TV set could even be used to view goods in a supermarket miles away and place an order for the groceries, and also to take different lessons. The future uses of the television seem limitless. 哇哦，在最后一段大家了解到 in future 在未来 the family TV set could even be used to 那么还可以被用来，大家注意一下固定词组 be used to do， 在这个地方出现的时候，如果后面 to 接的是动词的原形，代表是被使用，如果它是 be used 后面 to接的是名词或 ing 的结构，就代表习惯于，就像在上个单元，就像在上节课中我们提到了 be accustomed to 和 be used to， be used to doing， 那么要注意都是代表一个习惯于的，这个地方是用来。 嗯，未来的电视呢可以给大家提供一些超级市场的信息，即使是几英里以外，如果有打折的话呢，你也可以能够购买到。 是这样的，所以它可以用来 view goods in a supermarket miles away。 view 代表是看到，或者叫 see goods in a supermarket， 在超市里这些东西，大家要注意 goods 代表商品，我们还可以用 commodities， C-O-M-M-O-D-I-T-Y， commodities 代表商品和物品。那么这是它的第一个作用。第二个作用， place an order for the groceries， 那么大家可以因为自己买了一些杂货，例如肉类或者是 vegetables， 下一个订单，英文用的是 place an order， 下订单，这是它第二个用处。第三个， and also to take different lessons， 大家可以学习不同的课程，例如周老师想会学一些 yoga class 瑜伽课，我打算学一些 cooking class， 我们可以从电视中学到这些不同的课程，也就是刚才提到的 mass education。 嗯，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呢，大家通过电视也许会接受一种技能的培训，同时还能够发展一种爱好，丰富自己的生活。 是这样的，所以他最后说了一句 the future uses of the television seem limitless， 那么电视的未来使用看起来是无限的， limitless， 各种各样的用途都会见到。那么刚才我们提到了一个关于在电视上看到一些超市里的东西，我们现在都已经有了 TV shopping， 叫电视购物，那么经常会看到两个人在推销东西，这是其中一个给大家提供生活方便的方式。 由此可见呢，对于任何一项发明来说，只要人们正确的去使用它，都会为我们的生活带来很多的好处和益处。 是这样的，如果要是看电视的过程中，我们得到一些有用的信息，把这个信息互相进行 exchange 交换，大家会得到更多的 widen your horizon， 开阔你的眼界。 如果用不好的话呢，恐怕也就会成为这个 couch sweet potato。 是这样的，那么对大家的身体都会有一些影响的，所以建议大家平常看电视的时候，尽量的多做一些体育运动，能让自己的身体得到一些放松。 这样可以做到一举两得，既可以欣赏自己喜欢的电视节目，同时呢也不会成为沙发甜土豆。 是这样的，那么在国外我看到有一些朋友，他们经常是一边在这个 treadmill 跑步机上跑步，一边在看电视，所以感觉也是非常有用的一种方式啊。 嗯，所以在这里呢，也希望大家既能够享受好的电视节目给我们带来的乐趣，同时呢也能够保持身体健康。 The television industry 电视产业。 During the last 10 years, the television industry has seen changes in equipment and its use that would have been incredible in 1948, the year that broadcasting began. For example,One out of five homes in America with TV sets also subscribe to pay TV hookup, usually a cable TV hookup that draws in as many as 20 to 25 channels, often channels with quite special functions. Some run only old movies from the 1940s, others run only sports programs.And others run constant news and weather reports. In addition, 1.6 million homes subscribe to pay channels that run recent movies, theatrical features, and sports specials.